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50集。程木一瞬间觉得有些穿越。陆兆颖本来偏着头，手搭在扶手上，漫不经心地笑着。听到这句话，嘴边的笑微微凝住，他眯了眯眼。 都去了。 陆兆颖平日里本来就不着调，那几个人听着他新妹妹是云城的，还是一高中生。欧阳威这次是去参加笔试，中午有一个大家为他提前庆祝的饭局，陆兆颖这里的简直不值一提，不来也正常。男人点点头，不多说，目光转向秦冉，非常礼貌地开口。 秦小姐对吧？你好，我是江冬夜，叫我江哥就行。 他长相儒雅，斯文俊秀，鼻梁很高，说话时声音温吞，不动声色地打量秦冉。白色卫衣，很好看的一张脸，半眯着的眼睛也漂亮，就是冷。明明挺规矩的姿势，莫名的浑身上下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匪气。陆兆颖转身看向秦闪，朝江冬夜那边抬抬下巴。 跟你说过的，江冬夜。 听见这名字，秦闪搭在桌子上的手一顿，他泰然处之的看向江冬夜，礼貌十足。你好，顾西池的宿敌。他还发过这人的资料给顾西池呢。陆兆颖就让服务员上菜，程木打了个电话过来，陆兆颖直接按掉，眉宇间淡淡的。 这家的水煮肉好吃。 陆兆颖把菜推到秦冉面前，示意他赶紧吃，又问着。 啊，你昨天到的吧？住哪儿？ 秦冉说了个地址，陆兆颖记下。 嗯，鱼也不错啊，多吃点。 江冬夜不太饿，把摆在自己面前的鱼也换了个位置。另一边，几个人在另外一家会所等着。程木拿着手机给陆兆颖打了电话，陆兆颖一直没接。他到会所时才知道，陆兆颖说的那个人是秦闪。 你们怎么不跟我说是秦小姐？ 程木偏头看了眼身边的人。 不就是陆少认的个妹妹吗？那么紧张干嘛？ 染了个金发的男人给自己倒了杯酒，不太在意地说道。 他一年多少个妹妹你不知道？你女神的局可不好约，今天是个提前庆功宴。 另一人点头附和着开口。 哎，改天让他带那个妹妹出来再约个局就是了。哎，要不那个谁打个电话给陆少，让他带着那个妹妹一起来。 程木被人按着肩膀强压着坐下。有人从兜里摸出手机，让陆兆颖把他妹妹带过来，不过电话也没打通，陆兆颖没接。几个嘻嘻哈哈的人都放下手中的事，包厢里喧嚣的气氛渐渐沉默下来。程木又重新站起来，他拿着手机侧了侧头。 你们继续玩，我去找陆少。 他脸上一向都没有什么表情，今天看起来似乎更冷了。等人走后，包厢里其他人面面相觑，好半晌后，有人摸了一下头，说道： 这反应不对啊，欧阳威不是他女神吗？哎，我们要不要去找陆少？ 就一高中女生能有多大事儿啊？陆少不会那么计较。 金发男人收回目光，他把酒杯放回桌子上，漫不经心的。其他人仔细琢磨着，似乎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。程木找到陆兆颖包厢的时候，秦冉这一行人的饭已经吃得差不多了。陆兆颖抬头看了眼程木，他双手环胸，下巴抬着。 怎么不看你女神了？ 程木摸了摸鼻子。 我不知道秦小姐来了。 顿了顿，他又实在忍不住。 秦小姐，你不是回乡探亲了？ 他只说看长辈，又没说回宁海镇看。你是猪吗？ 陆兆颖十分嘲讽地看程木，秦冉面无表情地看了陆兆颖一眼。 程木啊了一声。他看了看秦冉，实在是没有想到秦小姐竟然还有亲戚在京城。听到宁海镇，江冬夜也微微眯了眼。他放下筷子，不动声色地开口。 宁海镇不错，听说之前有个非常有名的医生。 江冬夜，差不多得了啊。 陆兆颖站起来，忍不住踹了他一脚。 你抓顾惜时抓疯了吧，竟然会问到秦小冉头上。你都没找到他人，他怎么可能会见过？ 江冬夜也撑着桌子站起来，咳了一声。 抱歉，职业习惯。 陆兆颖随手勾起放在一边的车钥匙，又低了低头。 秦小冉，我先送你回酒店。 秦冉慢吞吞地应着，他站起来，把卫衣的帽子拉到头上，遮了大半边脸。 就在这边，我自己回去。 陆兆颖这三个大男人，怎么放心他一个人回去啊？ 秦小姐住哪儿？ 程木跟在三人身后。陆兆颖说的酒店名称，程木点点头。 哦，真巧，今晚的宴会酒店。 好像是听酒店的人说有个宴会。秦冉半眯着眼，不紧不慢地走着。江冬夜伸手把风衣的扣子扣上一粒，十分绅士地询问秦冉。 酒店吃得不错，你晚上想要去吃点东西吗？我让人上去给你送张请帖，不想去的话，我让人给你送份吃的上去。 一行人下了电梯，外面风大，秦冉把衣领往上拉了拉，声音有些闷闷的。 谢谢，不用了。 三个人把秦冉送回酒店房间，二八一九。陆兆颖又叮嘱了秦冉别随意开门。等门关了，程木才转了一圈，然后面无表情地开口。 住这里，一晚上要秦小姐多久的兼职工资啊？ 他有点发愁。陆兆颖就拿了张卡，让程木去帮秦冉交一个星期的房费。江冬夜想想宁海镇那个地方，知道秦冉家庭环境可能不太好。他抽回陆兆颖的卡，又拿出自己的卡给程木。 没密码。 程木继续面无表情地接过来，没敢说他也想住几天。程木出了电梯，江冬夜就按了一下电梯楼层。 如何？ 陆兆颖挑眉，他摸着耳钉，十分轻狂地问江冬夜。江冬夜点点头，摸出一根烟。 人不错，性格也不错。难得。 他数学比小徐少还好，徐家那家有多变态你知道吧？ 电梯到了停车场，陆兆颖一边掏车钥匙，一边忍不住吹嘘。 不是听人说他学习不好吗？ 江冬夜愣了愣。陆兆颖的手搭在车门上，没有进去，只是稍稍眯眼。 物理没考，其他总分646。不过，你听谁说的秦小冉的事？ 看来考京大是不用担心了。 江冬夜没有提那件事，转了话题。江冬夜想了想，又卡住他车门的位置，没有让他关门。 哎，你说，我找他求求俊爷，俊爷愿不愿意再帮我一次啊？ 陆兆颖一脸你抓顾惜池果然是抓疯了吧的表情。傍晚，林婉趁秦宇没有排练的时间，跟秦宇一起来酒店找宁晴。车子停在停车场，就看到大面积的豪车，要不就是挺不好惹的车牌。酒店安保十分有礼貌地告诉二人，正门暂时不能走。林婉了解地道着谢，然后微微侧身跟秦宇解释。 应该是有人在这里办大型宴会，专门给宾客用。能在这里的宴会都不太简单。 侧门跟正门相差不是很远。秦宇看到了不远处铺着的长长的红毯，还有排在两边的黑衣保镖。排场盛大。 这是什么宴会啊？我看刚刚停着的车子都挺不简单的。 秦宇没有收回目光。 不清楚，这排场不外乎就那几个家族。 林婉眯了眯眼， 这种宴会，整个京城把脑袋削尖了想要进去的人可不少。 秦宇窒息了一下，林婉连是什么宴会都不知道，应该是从来没有进去过那个圈子吧。他跟在林婉身后往二号门走着，忍不住又回头看了看，心里想着那几个家族到底是什么家族。电梯今天也被单独隔开了一边，全程都有保安跟保镖看着，保护得密不透风。秦宇收回目光，在一堆人间似乎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影，有些挺拔的身影，就是看得出来很冷，看背影有点像徐瑶光。他脚步顿住， 嗯，怎么了？ 林婉看秦宇没有跟上来，脚步一停，偏头问秦宇。秦宇眯了眯眼，再看去那行人消失在走廊尽头。 好像看到我校友了。 秦宇咬唇，不太确定。 你同学？不太可能吧。 林婉朝他看的方向看了一眼，然后笑笑摇头道， 能进去的人非富即贵，你那个校友是谁？你说要是封家人我还有点相信。 秦宇收回目光，也觉得不太可能。 哦，我应该是看错了。 想了想，他又拿出手机，低头给徐瑶光发了条消息。 你住哪个酒店？ 等他到了58楼的时候，徐瑶光的消息才慢吞吞地回过来。 记住亲戚家。 28楼，秦冉坐在桌子边，把背包里的东西往桌子上一倒。其他东西都还在，唯独少了那瓶他之前装到背包里的水。手边的手机又亮了，是顾西池的视频通话。秦冉直接按了接通键。 不正常。 顾西池刚洗完澡，头发还湿漉漉的，他拿着手机走到客厅，开了瓶啤酒。 秦小冉，竟然不是黑客联盟帮我隐藏的信息。 秦冉懒得骂他，把其他东西装进书包，留下那本原文书漫不经心地翻着。哦， 也不是马修长官，你说会是谁啊？ 顾西池仰头喝了口啤酒，不等他回答又开口道， 算了，问你没用，上次不是跟你说过马修那里有你的名单，有人在查你吗？我找他要过来了，今天白天看了一遍，看不出什么，待会儿发给你。 秦冉挑眉，看得出轻佻。你发给我，谁敢查他？ 肯定是我让你查资料的时候不够干净，下次不让你帮我查了。江冬夜就是个疯子，不能搭上你。 外面有人按门铃，隐隐的还能听到陆兆颖跟江冬夜说话的声音。挂了。秦冉说了一声，直接挂掉手机，然后去开门。 给你带的吃的。 陆兆颖跟江冬夜站在前面，手里拎着一个袋子，后面是程木，还有一个跟程木差不多高的男人。四个人进来，秦冉的房间就显得小了。陆兆颖把袋子放到桌子上，打量了一下这个小房间，不太满意。 这是程金。 陆兆颖指了指程木身边的男人。程金严肃地往前走了一步，一板一眼地开口。 秦小姐，你好。 程木熟练地摆了饭菜，然后又拿起房间的壶烧水给秦冉泡了茶。看得初次见两人相处的程金跟江冬夜都有些震惊。陆兆颖习以为常，他坐下来。 秦小冉，你见到你长辈没？他在哪儿啊？干什么呢？京城是我们的地盘，让他以后有事就找我。 程木倒好了茶，也好奇地看向秦冉。林家那边他肯定不会联系，还有其他亲戚会在京城，家里有人在这儿打工。秦冉跟程木说了声谢谢，他坐到椅子上，拿着筷子含糊开口， 卖艺的，我明天去找他。 程木等人点点头，这倒是能理解， 卖艺多辛苦啊。 江冬夜十分好脾气地开口，声音温顺。 可以让他跟着我干，最近 我正好缺人手。 一行人正说着，门铃声又响起了。程木放下水壶去开门，看到站在门外的人，程木一瞬间觉得有些穿越。 魏老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